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8章斯内普最痛苦的记忆第109集。 哈利看够了，他笑着深深弯下腰，顺着走廊向不远处的一扇门跑去。他知道这扇门就隐藏在一幅挂毯后面，他悄悄溜进去，发现弗雷德和乔治正藏在门后，他们俩听着乌姆里奇和费尔奇大喊大叫，使劲儿憋住笑，憋得身上直发抖。 了不起， 哈利轻轻地说，咧开嘴笑着， 真了不起，你们会把费利巴博士的生意击垮的，没问题，谢谢。 乔治低声说，一边抹去脸上笑出来的眼泪。 我希望他接下来对他们实施消失咒，只要你这么干，他们就会成十倍的增加。 整个下午烟火一直在燃烧，而且扩散到了学校里的每个地方。尽管这些烟火，尤其是那些爆竹引发了多处混乱，但别的老师好像并不是很在意。 天哪，天哪！ 麦格教授嘲讽地说。这时，一条火龙正在他的教室里四处飞舞，发出响亮的爆炸声，喷出火焰。 布朗小姐，请问你能不能跑去告诉校长一声，我们教室里有一个漏网的烟火？ 结果乌姆里奇当上校长的第一个下午，全都用来在学校各处跑来跑去，应付其他老师的要求。离了他，这些老师好像谁都没办法清除自己教室里的烟火。放学的铃声响了起来，他们拿着书包朝格兰芬多塔楼走去。这时哈利非常满意地看到，衣冠不整被烟火熏黑了的乌姆里奇正步履蹒跚，满脸是汗地走出弗利维教授的教室。 非常感谢你，教授！ 弗利维教授用尖细的声音说。 当然了，我自己能够清除这些烟火罐，但是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有这个权利。 他满脸笑容，当着脸上乌七八糟的乌姆里奇的面关上了教室的门。那天晚上，在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里，弗雷德和乔治成了英雄，连赫敏都奋力挤过兴奋的人群去祝贺他们。 这些烟火太奇妙了， 他钦佩地说。 多谢， 乔治说，他显得既惊讶又高兴。 那是维斯莱嗖嗖碰烟火，只不过我们把存货全用光了，现在又得重新做了，可是这么做很值得呀。 弗雷德说，他正在接受吵吵嚷嚷的格兰芬多学生的订单。 赫敏，如果你想把自己的名字列入订货名单，可以付5个加龙买简装火焰盒，付20个加龙买豪华爆燃。 赫敏回到桌子旁，哈利和罗恩正坐在那里盯着自己的书包，好像希望他们的作业能够跳出来自动完成似的。 嘿，今晚我们为什么不休息一下呢？ 赫敏欢快地说。这时候，一枚拖着银色尾巴的维斯莱火箭飞快地从窗户外掠过。 毕竟星期五就要开始复活节假期了，我们到时候有足够的时间。 你没生病吧？ 罗恩怀疑地盯着他问道。 既然你这么说， 赫敏愉快地说， 是这样的，我想我找到了一点儿叛逆的感觉。 一小时后，当哈利和罗恩上楼去睡觉时，哈利仍能听到漏网的爆竹在远处发出的巨响。他脱去衣服后，一根烟火棍从塔楼旁飘过，还在不屈不挠地拼出胚字。哈利打着哈欠上了床，摘掉自己的眼镜后，偶尔从窗户旁经过的烟火变得模糊起来，看上去就像闪闪发光的云朵，在黑色天空的映衬下显得既漂亮又神秘。他侧过身躺着，心里想到，不知乌姆里奇接替邓布利多职位的第一天是什么感受，还有当福吉听到整个学校在大半天的时间里都处于严重的混乱状态时会有什么反应。哈利笑着闭上了眼睛。场地上漏网烟火的嗖嗖声和砰砰声 似乎越来越远。也许只是哈利在迅速远离他们，他一下子落入了通向神秘事务司的走廊。他正快步走向那扇黑色房门，打开它，打开它。房门开了，他置身于圆形的房间里，周围环绕着房门。他穿过房间，把手搭在一扇跟其他门完全一样的门上，门朝里面转开了。现在他进入了一间很长的长方形房间，满耳都是一种机械装置发出的古怪滴答声，一些光斑在四堵墙壁上跳跃，但是他没有停下来看个究竟，他必须往前走。在屋子尽头有一扇门，他碰了碰这扇门，他也打开了。现在他来到了一间灯火昏暗，像教堂一样高大宽敞的房间里，这里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排排高大的架子，每个架子上都摆满了尘封的小玻璃球。现在哈利激动的心脏猛跳，他知道应该去哪里，他向前跑去，可是在空无一人的巨大房间里，他的脚步没有发出声响。在这个房间里，有一件他非常非常想得到的东西，他想得到这件东西，或者是别的什么人想得到他。他的伤疤在疼痛。砰！哈利立刻被惊醒了，他既困惑又生气。黑暗的宿舍里充满了笑声。 酷！ 西莫说，窗户映衬出他的黑色身影。 我觉得有个凯瑟琳车轮式烟火撞上了一枚火箭，他们好像连在一起了，过来看呐！ 哈利听见罗恩和迪安，急忙从床上爬起来，好看得更清楚些。他还是静静地躺着，默不作声。伤疤的疼痛渐渐消退了，失望的感觉笼罩着他。他觉得就像一件美妙的开心事，在最后一刻被打断了。当时他已经离得那么近了。现在，一些长着翅膀、发出闪耀的粉红色和银色的小猪，正从格兰芬多塔楼旁飞过。哈利躺在床上，听见楼下宿舍里格兰芬多学生赞叹的叫喊声。他想起明天晚上要去学习大脑封闭术，胃里立刻难受地颤动了一下。第二天，哈利一整天都在担心，要是斯内普发现自己在昨晚的梦中潜入神秘事务司后走了那么远，不知道会说些什么。伴随着一阵阵的内疚，哈利意识到在上一节课后，自己一次都没练习过大脑封闭术。自从邓布利多离开学校，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他确信就算自己想清空头脑也办不到。不过他拿不准斯内普是否会接受这个借口。这一天他想在上课时临阵磨枪练习一下，但是毫无用处。每当他默不作声，想摒除自己所有的念头和思绪时，赫敏总要问他哪里不舒服，而且老师在课上连珠炮似的提问复习。这种时候确实不是清空头脑的最佳时刻。晚饭后，哈利抱着听天由命的心情，动身前往斯内普的办公室。在穿过门厅的半路上，秋张急匆匆地朝他走了过来。 到这儿来， 哈利说，很高兴自己能有个理由晚些和斯内普见面。他招手示意秋张到对面门厅的角落里去，那些巨大的沙漏就矗立在那里。格兰芬多的沙漏现在几乎已经见底了。 你还好吗？乌姆里奇没有向你问起 DA 的事吧？ 啊，没有。 秋张急促地说。 没有，只不过我只是想说，哈利，我做梦也想不到玛丽艾塔会告。 是啊。 哈利闷闷不乐地说，他确实觉得秋张在挑选朋友时也许应该更谨慎一些。玛丽艾塔仍然在校医院里，庞弗雷女士拿她的脓包一点办法也没有。哈利上次听到这个消息后稍微消了消气。 她这个人其实挺可爱的， 秋张说。 她只不过是犯了个错误。 哈利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一个挺可爱的人犯了错误，他把我们全都出卖了，其中也包括你。 我们不是都没事吗？ 秋张辩解道。 你知道他妈妈在魔法部工作， 对他来说实在太难。 罗安的爸爸也在魔法部工作。 哈利恼火地说。 而你也许没注意到，他的脸上可没写着告密声。 赫敏格兰杰那个鬼把戏太可恶了。 秋章不高兴地说。 他应该告诉我们，他给那份名单施过咒语。 我倒认为那是个很高明的主意。 哈利冷冷地说。秋章满脸通红，眼睛变得更亮了。 哦，对了，我忘了。当然了，那是亲爱的赫敏的主意。 别又哭鼻子。 哈利警告说。 我刚才可没想哭。 他喊道。 是啊。很好。 哈利说。 眼前我要应付的事情够多的了。 那就去应付吧。 秋章怒气冲冲地说，猛一转身，昂首阔步地走开了。